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最低温度9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一个在北京度过近40年时光的德国人，究竟是什么把他和北京连结在一起？日前，来自德国《世界报》的奥地利标准报的首席记者艾琳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分享了自己这些年见证北京发展的感受。 榆垡镇南庄村支部书记郭雪中，高中毕业后在南庄村从事基层工作，一干就是37年。在南庄村的搬迁过程中，他始终将“村拆情不散”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和村干部一起帮困难村民跑腿出力，还为精神有障碍的村民建立管辖小组保管补偿款。现在村民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因为信任郭雪中，大事小事还是愿意往村委会、村党支部跑。 日前，国家住建部公布了2017年改善农村人居住环境示范村名单。记者发现，北京共有5个村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其中就包括北京乡村示范村、大兴区青云店镇东新屯村。据记者了解，东新屯村里的民俗接待户一户一个风格，由于服务热情而且菜品美味，多户人家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和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户。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一个在北京度过近40年时光的德国人，究竟是什么把他和北京连结在一起？日前，来自德国《世界报》和奥地利《标准报》的首席记者艾琳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分享了自己这些年见证北京发展的感受。艾琳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主修汉语和经济。1976年，他申请了中德大学生交换项目，来到北京大学继续进修汉语。艾琳笑着说，我在德国的汉语老师专门研究甲骨文和庄子之类的汉学，教我们的也是文言文，所以来北京之后，我发现所学的古汉语好像行不通，说着一口文言文去百货大楼买卫生纸，店员都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现在艾琳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将近40年，北京是一个很适合工作的地方，我喜欢体验这里的变化与发展。从1998年到现在，艾琳在北京担任德国《世界报》和奥地利《标准报》的出境记者。他对于北京的报道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体育等方方面面。几十年间，艾琳见证了北京的速度，北京发展很快，这也是北京最吸引人之处。刚来北京的时候没有环路，现在都到7环了。相信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雄安新区等重大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北京的发展。 艾琳关注北京城市发展，同样也关注在北京生活的普通人。他还写过一本关于北漂的书。 他们曾经是在北京生活的小人物，遇到很多困难，但还是坚持走下去，最终实现了梦想。除了感受北京的发展和变迁，艾琳也喜欢体味这座城市的传统。我最喜欢北京的天坛，它把完美建筑和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我喜欢来天坛还有一个原因，特别是周末，当看到老百姓在公园里面唱歌游玩的时候，我也有种完全放松的感觉。在北京待了近40年，艾琳对他的情感一直很深沉。他告诉记者，即使有一天退休回国，对北京仍然会保留一份归属感，因为他很想知道中国经历了现在这些重要的改革发展之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本台消息，榆筏镇南庄村支部书记郭雪忠高中毕业后在南庄村从事基层工作，一干就是37年。在南庄村的搬迁过程中，他始终将村拆情不散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和村干部一起帮困难村民跑腿出力，还为精神有障碍的村民建立管辖小组保管补偿款。现在村民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因为信任郭雪忠，大事小事还是愿意往村委会、村党支部跑。郭雪忠说，我们回迁村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希望到2019年，原来的村民们都能坐着从家乡出发的飞机到世界各地旅游。 今年59岁的郭雪忠，1980年高中毕业以后入了党。回村后，郭雪忠很快完成了从学生到村干部的身份转换。在南庄村，他一干就是37年，从团支部书记到村支部委员，从民兵连长到治保主任，基层工作做了个遍。谈起在南庄村的工作经历，郭雪忠说，2007年他开始当村支书，经历了新机场选址、村民搬迁、回迁周转，见证了搬迁村民的生活变化。郭雪忠介绍，南庄村有一位刘淑芬老人，此前一直是村委会的特殊照顾对象，老人今年82岁，身边没有子女照顾，还有一个早年间摔伤的养子需要他照料。搬迁消息传来时，全村人都很高兴，只有他慌了神。搬迁要经历签约、选房、周转等多个环节，刘淑芳老人腿脚不方便，搬迁前家里大事小情都离不开村委会的帮助。 为了保证老人安全，村委会商议以后决定派专车专人负责接送，从签约到选房再到租住临时周转房，全部有村干部陪伴左右，没让老人费一点心。今年6月，在社区干部陪同下，刘淑芬老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家。回忆当时的场景，郭雪忠记忆犹新，老人带着他的养子在回迁楼工地看了一圈，还看了看新楼房配置的太阳能热水器和装修材料，母子两人都很激动。前段时间老人身体状态不好，原先租的房子又到期了，得知这一情况后，郭雪忠立即协调帮老人和儿子住进了镇里的养老院，母子俩吃住外加护工照料，一个月总共只需要3000块钱。郭雪忠说，能实实在在为村民做点事情，我就很满足。 郭雪忠介绍，李某是南庄村一名有精神方面疾病的村民，为了保障他的权益，签约搬迁各个环节都由村干部陪同为他讲解。签约顺利完成，补偿款即将下发时，问题却来了。由于李某存在精神方面的障碍，面对不小的一笔补偿款，他也不知道怎么管理。郭雪忠就和几位村干部商量，能不能由村里出面帮他打理补偿款。征得李某同意后，决定由村里帮他管账。郭雪忠说，我们提出帮他管钱的想法后，村里也有人怀疑，一个是觉得你们管得好吗，另一个觉得这些钱由你们保管会不会藏私心。他当时听到这些声音有一些委屈，为什么好心好意还不能让大家理解呢？后来转念一想，只要他是把活干好，正大光明做事，别人愿意怎么说是他们的事。不过村民们的质疑我们也必须重视，需要防患于未然。为此，村委会专门成立一个管辖小组，由村支书、村委、会计组成，共同管理李某的补偿款。 郭雪忠说，李某需要用钱时就跟小组联系，我们帮他从银行取出来再转交给他。 村委会专门立了一本账，每次支取都必须他本人和小组成员签字。我们帮他管补偿款已经有两年了，前些天碰到他，他又跟我念叨，让你们管账，我就放心了。虽然村民离开了原来聚集的村落，但是后来又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郭雪中说，现在每个村都有微信群，传达通知或者是组织活动，在群里说一声就行，根本不用动员，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为了让村民感受到集体存在感，南庄村除了定期组织炒子会以外，还经常举办合唱、扇子舞、拔河比赛等活动。郭雪中认为，村子的凝聚力离不开日常各种活动。南庄村是个文体大村，炒子会这种文艺活动在我们这儿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原先有一些祭祀作用，现在就是大家聚集一起敲锣打鼓，又唱又跳，非常热闹。 郭雪中说，现在除了不种地外，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村民虽然不住在一起，但大家还是信任我们，大事小事都愿意往村委会、村党支部跑。村差情不散已经成为了他和南庄村村干部日常工作的座右铭，尤其是拆迁过程中的财产分割、赔偿所得，村委会、村党支部进行调解以后，基本上矛盾就化解了，大家还是认可你。 本台消息，日前，国家住建部公布了2017年改善农村人居住环境示范村名单。记者发现，北京共有5个村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其中就包括美丽乡村示范村、大兴区青云店镇东新屯村。东新屯民俗旅游文化村位于大兴区青云店镇，西临历史悠久的青云大集，北面是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紧邻104国道，距离北京中心城区只有25公里，交通便利。村内环境整洁，鸡犬相闻，民风淳朴，街道宽阔，民俗文化浓厚，植被覆盖率高，空气清新。 据记者了解，东新屯村里的民俗接待户一户一个风格，由于服务热情而且菜品美味，多户人家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和中国乡村旅游规范户。这里的主打美食老娘们手擀面，又称娘娘面，也是相当有名。据说这种面兴盛于清雍正年间，曾经是雍正皇帝最喜爱的美食，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村中家家户户都会擀得一手好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新屯村里走出了一条户户搞旅游、人人都参与、农民当老板的民俗旅游接待路线。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毕生追求的教育真理，热爱每一个孩子学生是陶行知先生的人生格言。陶先生说，真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就我很喜欢陶先生说， 爱学生是老师人格的灵魂，也是师德的核心。他尊重孩子，信任孩子，理解孩子，宽容孩子。他就是大兴七幼的幼儿教师刘洪波。选择幼师是刘洪波的梦想，可当他真正走上幼师这个岗位，才发现幼儿园的工作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 就是觉得可能比较喜欢孩子，然后就选择了幼师。嗯，因为我就想，嗯，和孩子们一起游戏呀，一起生活，觉得很开心。幼儿园老师说实话真的很辛苦。我是进入到这个，我就来到七幼之后，我真的走上这个幼儿教育这个工作之后，觉得哇，幼儿园老师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但是就是幼儿园老师有很多琐碎的事要去做。我们每天都要那个带孩子，带完孩子还要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